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所谓约翰福音的引言或者前言，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这也应该是我们中间许多人非常熟悉的经文，由我来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这是上帝的话语。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或却不理解，或却不黑暗却没有胜过光。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但他不是那光，乃是为要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或者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一切世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经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或者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上帝将他表明出来。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道，也感谢你因为在那永恒的道在时空中居然成了肉身。唯有因为这个事实，我们今天才能够聚在此，唯有这个事实，我们才得从认识你，才得从敬拜你，才能够领受所有一切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求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好叫我们借着今天的宣讲，今天的聆听，今天的思想，能够丰丰盛盛的领受这恩典。我们祷告是奉那道成肉身那一位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但是我会说，人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明白人自己的问题是多么的渺小。因为人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你们都知道，我和小玉每周都要开车从埔里到台北。知道的人也总是对我们赞叹不已。哇，这么远开车上台北，你们真是伟大。台北到埔里的距离有多远？大约250公里。如果时速100公里，不超车不塞车的话，每一趟单程的行程大约是 2.5 个小时，两个半小时。我们以为这个来回埔里是壮举，就容易忘记光每秒移动的速度是约30万公里。光从太阳到达地球需要8分20秒，也就是说你看见的太阳是8分20秒之前的太阳。以时速100公里开车从地球到太阳需要，这我上网查，需要143万 767个小时，也就是59615天，也就是163年。光一年可移动 9.46 兆公里，就是一个光年。而光从太阳发出到太阳系的边缘需要两个光年，两年的时间。而如果我们的太阳系的大小是一个十元铜板的大小，而我们所处的 Milky Way 星河这个星系则就是美国本土那么大。宇宙的半径以人现有的科学估计约为456亿光年，而我们所知的宇宙约有1250亿个像银河的星系。这一切所有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这一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当摩西写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或者当亚伯拉罕举头望天看到天上星星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些数据帮助他们理解天和地是多么的大，相较之下人又是多么的渺小。其实我们也没有概念，我们有这些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只不过是数字和单位。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明显的是反映创世纪第一章。So, 如果我们不先试着思考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之不可思议的宏伟，我们其实就无从领悟约翰的用意，或者明白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含义。我总是蛮自豪的，我觉得我的讲道总是非常的简单，不需要烧脑，老少咸宜。但是今天我需要你们保持清醒，今天我需要你们使用你们的脑力。摩西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约翰写太初有道，更直接的翻译应该是太初道就是，或者太初道就存有。严格来说，这个太初不是创造的起初，而是在创造起初之前的太初，也就是说有之前之后，有时间之前的太初，永恒的太初，万物源头的太初，上帝创造天地的那个起初，就是没有任何万物，只有上帝的太初。就如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最近上三一论的同学们也可以读得出来，这经文之中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 right? 或者有一个一分为二的两个范畴，一边是创造万有的上帝，另外一边则是受造的万有。在这一边有一位好上帝，在那一边有上帝所创造原本一切都甚好的万物宇宙。但是约翰在这里他不只重复，更是更加的解释创世纪第一章。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是透过他的话语创造天地，他说有什么就有什么，有光就有了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万物是借着道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道造的。所以神学家认得出来，像 Barvin 这样的神学家，他们认得出来，就如在救赎或者新创造之中，有一位神人之间的中保，就是那人耶稣基督，同样的在起初的创造之中也有一位中保或中间人，就是道。这个道它不是万物，不属于万物，道造万物， 道在上帝的这一边，而在另外一边则万物是借着他所造的。所以使徒保罗也用同样的用词来叙述这位中保，说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或者借着他， dia 同一个介系词，归于他。然后最终我们不应该忽略，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又写子是大，不能看见上帝之像，是首生的，在一切的被造以先，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同一个介系词 dia， 借着他所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前，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当经文说道是创造的中间者或者中保，这并不是说道只不过是一个有工具用途的器皿，而凸显正是道他造万物，道就是宇宙的万物的造物主。所以学者们试着从希腊哲学里面或者古代近东文化之中追寻这个道的意义 Logos， 这个道的由来。但是基督徒我们则有一个首要的诠释原则，我们必须以上帝的话语来诠释上帝的启示。认知没有比上帝话语本身更高的诠释标准，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寻求这个道的意义或者身份。So， 的确道是上帝的智慧，箴言第八章，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道是上帝的话语。英文的圣经通常直接翻译这个字 Logos 为 Word， 就是话语。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不论我们如何理解道，这个道不仅单单是上帝的属性，某些属性或上帝的某些命令，道有上帝一切的属性，道与上帝同在，或者道面对上帝。有些翻译的会把道与上帝同在直接翻译为道面对面上帝，道创造万物，道也托住万有，道也拯救世人，道也向世人启示上帝，道就是上帝。所以，我们要注意，约翰他同时坚称道与上帝面对面，与上帝同在，还有道就是上帝。所以这节经文逼使我们读者同时要认知道与上帝有身份上的合一或者认同，道就是上帝，也必须认知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则凸显他们中间有其身份上的区别，道面向上帝。第四节，生命在他，在道里面。所以这不只是说道是生命的源头，也是说道维持着生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所有有生命的受造物之中，生命唯独在人里面是光，唯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或者按照我们的形象所造的。唯独人有上帝形象，上帝的知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套用我们所认信的信经的用词，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表示人唯独人在所有的受造物之中，不仅具有一个身体，还具有什么理性的灵魂。生命在人里面是光。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所以我们好奇这个黑暗是指什么？如果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上文看来，这个黑暗可能指的是在上帝创造以外的虚无无有，但是从之后接下来的下文看来，黑暗却不接受光的黑暗 特别是指人犯罪以后所落入的光景，所落入的黑暗，反创造，反生命的死亡。黑暗不接受，也可翻译成不理解或不领受，或者没有战胜，也就是说黑暗认不出光来。第九节，你注意，我们今天跳过约翰的施洗约翰的见证。然而在第九节，那个光就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或应该翻译为那光照亮所有人的真光来到世上。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的人。真光来到世上，这个动作就表示他必须来自某个地方，不是世上，就表示他必须从上帝那里来。上帝就是光，而真光出自于光，道出自于上帝，或者用我们刚读尼西亚信经的用词，那来到的，来到世上的，就是出自上帝的上帝，从光出来的光来到世界。第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道来到世界，道在世界，这表示那无所不在永恒的道曾经一度不在世界，却在时空中来到世界，或者他来到世界，表示他现在如今以与之前不一样的方式临在世界，或者道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道是在鸿沟的那一边，如今却用某种方式进入世界而属于这个世界，他跨过那个鸿沟。所以在十一节，约翰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或直接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还是人，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自己的人指的是，可能是指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也可能是指以赛亚书53章、以弗所书第一章里，上帝在基督里面，在永恒中所拣选的人的我们。第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你注意在此，这个接待或者领受是等同信他的名。神学上的意义就是信心，不外乎就是上帝赐给人领受基督的工具或者媒介。我们也注意到目前为止，信他的名，约翰告诉我们要信他的名，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号是什么。但是约翰他曾经站在彼得身旁，在耶路撒冷，彼得曾经对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他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的拯救。换句话说，第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暗示，道来到世上是关乎人的救赎，接受道的人就有权做上帝的儿女。十三节，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的意志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换句话说，领受道的人凭着信心，这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决定，凭着信心成为上帝的儿女，就领受上帝儿女的名分。这个从上帝生，约翰会在两章之后，约翰福音第三章更详细解释这个意义，不是按照肉体从母腹的出生，而是属灵的重生。或者我们用早期教会教父们喜欢用的表达方式，那按照本性就是上帝的独生子， 他叫我们凭着恩典成为上帝的儿女。守道来到世上，但是约翰并没有解释，至少在十四节之前，道如何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我们首先必须要留意，道成了肉身。这个成了，成了不是变成，成了肉身，表达道曾经一度不是肉身，但也表示道成了肉身却仍然是道。道若是上帝，那他就永远是上帝，定义就是他不可能不做上帝。上帝不能改变，也无法变成肉身，然而道成了肉身。这个就表示，那就是上帝的道取了 assume 神学上的用词完整的人性与自己联合。神学的用词是神人二性，有神性和人性在一个位格，道的位格之中联合。So, 那个永恒的道在时空中成了人，却从来没有变的不是上帝。若非如此，如果道成了肉身就不再是上帝，其实世界就不再存有。因为正是道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道成了肉身，你知道，就如我们不够理解上帝创造天地之宏伟，我们也不够明白道成肉身之不可思议之伟大。保罗说，那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了，成了现代基督徒的，套句罗大佑的歌词，最近我们时常听罗大佑，因为乐乐在学罗大佑的歌，套句他的歌词，道成肉身成了飘来飘去的属灵格言，让我们效法道成肉身。但是道成肉身不是口号，道成肉身要不就是最荒谬的，要不就是最奇妙的事。希腊人会以为神明可以来到世上乔装为人，但是上帝成为人，神成为肉身，这不仅荒谬更是可笑。犹太人以为上帝，你要说上帝成了肉身，这就是亵渎。肉身在此表达不只是身体，而是表达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但是肉身这个字在圣经中特别指向有血有肉软弱的人。对当时的人，不论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外邦人还是以色列人来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是对人认知上的，有神学家说一颗原子弹。没有人会以为上帝成了人是可信的，更不要说这是一个可颂赞的事实。但是上帝确实道成了肉身，成了有血有肉的人。而相信这个事实的人就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但是我恐怕现代人会以为上帝成了人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现代人的宇宙很小，现代人的宇宙是围着我打转，以自我为中心是现代人的特征，自我肯定是现代人的价值，与其目光总是向上聚焦于上帝，现代人要宇宙的目光聚焦在我的身上，因此凡我有的都是好的， 都值得在脸书或 TikTok 上面分享。而最好有人来，最好有很多人来给我按赞。与其颂赞一位超自然的上帝，现代人要上帝肯定卓越的自我。对现代人来说，问题不是道成了肉身，问题是道为什么不成了肉身？上帝为什么不要变成人？上帝成为人又有什么好奇怪的？有什么不好？上帝套另外一个 John Osborne 的歌，很久以前的歌，我现在是讲我的年龄，大概30年前的。上帝为什么不要成为我们的一员？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上帝，那上帝为什么不能成了肉身？而弟兄姐妹朋友们，道确实成了肉身，成了有血有肉的人，住在我们中间。住在这个字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他帐篷在我们中间，或会幕在我们中间。犹太人知道这是特别指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或者上帝向他的子民显现。耶和华他就是在会幕里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So, 之前上帝是借着一个帐篷临在人间，如今却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So,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很明显的是回应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很明显的是呼应出埃及记的经文。耶和华曾说，他曾经在云中降临，他曾经和摩西一同站在这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慈爱和信实。在摩西那时候宣告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的耶和华，如今成了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个我们首先指的是曾经眼见道成肉身的耶稣门徒他们，之后才间接的指的是我们凭着信心之眼看见基督荣耀的人。在旧约的时代，与耶和华面对面谈话的摩西都无法直接看到上帝的荣耀，他如同瞥见一样看到上帝的背影，耶和华的背影。然而道成了肉身，我们就得见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So, 你注意约翰在这一节进一步解释道的身份，独生子。道是上帝，道是上帝父的独生子。独生子这个字 Monogenes 这个希腊字一直到上个世纪不多有什么争议，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但是从上世纪开始有许多人开始讨论，开始争议该如何翻译这个字，是独生还是独特唯一，没有生的概念。例如和合本我们的应该是写独生子，但是在和合本修订版比较新的版本里面则写独一儿子，没有生的概念在里面。新的版本大部分是采用独特唯一来解释 monogenes 这个字。今天我只要说我认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翻译为独生子，尤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独生子告诉我们上帝的这个儿子与上帝其他的儿女我们有什么不同。他按照本性就是由父所生，我们则是凭着恩典 被领养成为上帝的儿女。说他独特为一，其实并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独特为一。OK， 我关于这点，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我有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参考，像利安人的写的文章。Anyway，so 我们延续和合本的翻译，独生子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恩上加恩不是某种属灵口号，恩上加恩或许指这个道有丰满不尽的恩典，但是约翰应该在此特别是强调成了肉身的道，道就取代了之前的恩典。换句话说，十六节解释十七节，摩西传的是律法，而律法是恩典，但是这个恩典指向将要来到的更大的恩典。或者用保罗的用词，希伯来书作者的用词，律法不是恩典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那影子，是预表，指向那将要来的恩典的真体或者本质，就是耶稣基督。恩典和真理，所以约翰写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恩典，就是真理。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或者应该翻译为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上帝将他表明出来。和合本的翻译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但是更好的抄本的证据显示约翰的原文应该是在父怀里的独生上帝。独生上帝，我觉得约翰好像，我既然已经给你们一章十四节原子弹了，我再抛一个核子弹给你们，一章十八节，独生上帝 ，monogenes theos。犹太人明白，人无法眼见上帝，就算与上帝面对面的摩西，也只能够看到耶和华的形象。所以，约翰并非否认上帝确实，他不时的用人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方式向人显现，譬如说我们之前看到在创世纪十五章那个冒烟的炉和火把，或者出埃及记第三章那个燃烧的荆棘。但是约翰在此要强调的是，在永恒中出生于父的那位独生上帝，如今从父那里来到世上，唯独他直接将上帝表明出来。这个表明也可以翻译成诠释或者让人认识，唯独他诠释上帝，使人认识上帝。正因为他自己就是上帝，而这上帝取了人眼可见、人手可以摸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换句话说，约翰在这里讲的就是，如果没有道成肉身，我们就没有神学。耶稣他自己之后会说，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我将在上帝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一到十八节是所谓约翰福音的 prologue 前言或开场白。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翰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但是其实约翰并没有直接的解释，只有暗示道成肉身之救赎的目的。这个救赎的目的是我们熟悉的目的，我们都知道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为了要拯救我们， 因为若不是为了拯救我们，上帝儿子干嘛来到我们中间？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理所当然的这么想。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应该注意，约翰在第14到18节，要我们特别意识道成肉身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看见上帝独生儿子的荣耀，好叫我们认识上帝，以荣耀上帝。所以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如果约翰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你会想在哪里他见过他的荣光？如果你想在山上，答案是正确，是在哪座山上？大家有睡醒吗？如果你想登山变相 ，Yeah， 可是有趣的是，在四个福音书里面，唯有约翰福音没有记录登山变相，而约翰是那三个与耶稣登上那座山的门徒之一。约翰没有写登山变相，约翰反而多次记录耶稣，他自己提到他要在什么时候并什么样的时候得荣耀。在犹太出卖耶稣的那个晚上，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也要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上帝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几个小时，稍后那晚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七个 signs， 七个记号。我们也知道神迹确实显明基督的荣耀，登山变相也实在彰显上帝儿子的荣耀。但是耶稣他自己认知，他自己认知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他要彰显他的荣耀，就是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成就了道成肉身救赎人的目的，和道成肉身上帝启示自我的目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了咒诅，他为了我们献自己为赎罪祭。我们可说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要上十字架，因为如果没有道成肉身，哪来的肉身上十字架？十字架丰丰富富的同时彰显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恩惠，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应该提醒我们，不应该以为道单单为我们的缘故成了肉身，是为了我们，但不单单是为了我们。道成了肉身拯救我们，你不能停在这里，为要还有最终极的目的，彰显上帝他自己的荣耀。上帝施行拯救最终的目的，我们可说不是我们，是为了要用使徒保罗的用词，是为了要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着颂赞。十字架成就上帝的救赎，以彰显上帝的荣耀。而唯有道成肉身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他不轻易的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然后呢，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代四代。如果我们人的问题就是罪，那么上帝的问题，上帝的问题就是他要如何施行恩典，赦免人的罪孽、过犯和罪恶，却同时维持真理和公义，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你我人的罪，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解决你我我们罪的问题。因为上帝他儿子以他的命偿还你我多人的命，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道成肉身也解决上帝的问题。正因为上帝儿子道成肉身，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上帝就可在他儿子身上施行公义，在他的身上追讨我们的罪，而在我们身上施行恩典，赦免我们的罪。而这一切都叫上帝得荣耀。上帝独生儿子道成肉身，这就是上帝的救恩，他就是我们的救主。有谁听过这样子的救主？有谁要这样子的救主？一个取了肉身好为人死的上帝。然后弟兄姐妹，没有一位救主像这位救主。弟兄姐妹，朋友们，这个救主不是你家楼下 7-11 解决你民生问题的救主，这个救主不是你银行的提款机解决你财务问题的救主，但是他的确解决你的问题。不止如此，他知道你的问题，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正因为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正因为他道成肉身，就可以凡事也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上帝儿子道成肉身，就表示他有一个会疲惫、会饥饿、会口渴、经历试探的肉身。 So 你受羞辱，他能够体恤你，因为没有人受羞辱如他受羞辱。你恐惧吗？他体谅你，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惊恐起来像他那样极其难过。你有婚姻问题，他能够体恤你，因为世界上没有人像他一样有婚姻问题。这个人他必须舍去自己的生命，赎回背叛他的心腹。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不仅叫我们认识上帝，更表示上帝认识我们。道成了肉身，我们就确知他能够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在太初，创造天和创造地的道，上帝的儿子，在有一天2000多年前成了肉身。用清教徒古德温的说法，这无非就是天亲吻地，天堂亲吻大地 ，Heaven kissed earth。而又有一天，他被高举起来，他被钉在木头上。用另外一位清教徒 Goodwin 的好朋友约翰·欧文的说法，他被挂在天地之间，仿佛被天弃绝，也被地离弃。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那创造1250亿星系的那一位，天也不要他，地也不要他，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上帝儿子就经历上帝最严厉的公义审判，好叫我们领受上帝最慈爱的恩典。 上帝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荣耀在此就向我们彰显了。他是我们的救主，是独生的，也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救主。在座的朋友们，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从小就在教会里生长，从小就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你从来不认识他，你也不明白他是这样的一位救主，你也不需要，你也不明白你需要这样的救主，但是朋友，你需要他，你不能没有他，你必须认识他，你必须领受他，你必须信他，因为说实在你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你需要被救，而天地之间别无其他拯救，也没有其他的救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道成了肉身，这近前的奥秘，若非你自己乐意启示我们，我们根本无从领受，也无法理解，更无法引以为乐。但是我们领受了，我们领受了丰丰富富充满恩典和真理，这是恩上加恩。我要叫你荣耀的恩典得到颂赞，求你帮助我们思想这荣耀的事实，求你叫我们总是仰望那道成肉身的道，你的独生儿子，使我们因此成了不仅领受恩典，也感恩也颂赞恩典的人。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